你好，我是孙鹏飞。今天我们还是基于练习 sample 开始第二期热点问题的答疑。有关上一期答疑，你可以点击文稿里的链接查看。为了让同学们可以进行更多实践，专栏第五期和第六期的 sample 采用了让同学们自己实现部分功能的形式，希望能帮助你将专栏里讲的原理可以真正用起来。我通过评论也收集一些同学们关心的问题，今天也会一一为你解答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今天的内容主要由于比较偏向实践，最好的学习方式我建议还是一边阅读文稿一边进行练习，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去查找相关的外部资料，所以请你返回文稿来学习这期专栏文章。另外，如果你在学习专栏或者练习sample时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你留言与我和其他同学